c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罗月轩，我在北京。最近北京天很冷，一不小心就感冒了。然后跟闺蜜打电话的时候，她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小心生病了，她就给我沏了好多好多的润喉糖，然后。结果北京在快递管制，收到润喉糖的时候感冒就正好已经好了。不过还是忍不住要表白他一下。 你和他从小就熟，年少时每天放学都一起走，38度顶着烈日游泳，八卦莫问为何孙燕姿谁更瘦，毕业后你们还是好朋友，休息的约他喝几杯酒，最近正的烦恼全部都说，他是你最烦心的垃圾桶，可是你大脑单纯没想过，自由天会把你的隐私上而人走，天有这次扭曲之后你被妖魔，最后连你男朋友也将她的男朋友，闺蜜一只手只有你的手，脑海哭得像你的泪流，委屈向谁说，说了谁又懂，动也不跳飙不违心的冷火，闺蜜一只手只有你的手，内心也许经历过翻涌，撞见他在街头，没好奇地问他干嘛对你说寂寞，他的眼神显得非常坦荡，说你反正也没考虑过他感受，你比他漂亮，工作比他优秀，从小到大你的光芒盖住他的温柔，他喜欢的人像你展开追求，你是蛇般对他说，就拿走， 闺蜜一出手只有你的手，脑海哭得像你的泪流，委屈向谁说，说了谁又懂，懂也不代表不违心的冷火，闺蜜一出手只有你的手，内心也许经历过翻涌，有没有善待朋友？ Hello， 欢迎各位在星期天的下午4:05和我们相约在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还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没错，那今天呢还是有请到了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我们的固定嘉宾天一。 对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就是打扮的有一点点可爱的天一，因为这身装扮对我来讲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是的，在昨天的这个化妆间当中，天一也跟我们说了，而且今天 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不知道 我在状况外， 就是天一这身打扮呢，也是在去年的，就是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举行的一个 广播过大年， 对，广播过大年，然后当时天一也是穿了这身衣服， 对，当时做的是网络直播的那个主持， 那重点呢，其实。重点是这个衣服呢，不管是这个黄色的毛衣还是这个背带裤，都不是他的， 都是别人的，因为觉得太适合我，都送给我了。 谁呀？不过真的，你不觉得他这样子很像小黄人？ 对，我就想说，总一个感觉就是小黄人现身了。 对，小黄人， 是这种感觉。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哎呀，比较伤感了， 对 我们三个人 来说。拜拜，2017。 没错，不仅是拜拜2017，也是跟我们这个节目要做一个告别了。 是这期节目呢，也是我们女神下午茶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在这个12月31号，也就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对，再过8个小时吧，不到8个小时了，我们就要迎来了2018年 了， 告别了2017年。 是的，是的， 我们今天就给2017画上一个句号吧， 完美的句号。是的，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的。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那这个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呀，就是230天走过97座城市，他用素描勾勒出沿途的地标。哎，这个人呢叫史伦，一位年轻的中国建筑师，曾经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2017年初呢，他决定辞去工作，周游世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呢，约是230天，他游历了全世界的97座城市，并用素描勾勒出沿途的地标。哎，我很好奇，我们有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吗？ 对，有一个他的一个简介的视频。 好，我们看一下。 好。 画画是我的一个爱好，我会喜欢通过这种方式去记录我的旅行，也是一种方式去观察，因为画画的时候你会看得更仔细，会看得更深入。我叫史伦，我是一名建筑师，之前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今年年初的时候，我选择了从之前的工作单位辞职，我开始了我的环球旅行。北京出发，到我的故乡山西、洛阳、西安，到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去意大利、法国、英国，到纽约，穿过整个美国大陆，北上西雅图，进入温哥华，去往日本的横滨，到中国的上海，到北京。从东方一步一步到西方的这个变化，画画是可以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去发现哪些元素是在之前的旅行中没有看到的，而在接下来又看到了更多，而更加繁复、更加变体多样的形式去出现。而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感觉到文化的互相交融、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其实有些自己本来以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实际上是那么的不理所应当。 好的，刚刚的视频呢就是第一条麻辣烫啊。这个许伦他是曾在清华大学学习设计，然后呢辞去了工作去周游世界。 是的，我们刚才在这个视频当中也是看到了他用这个素描来这个勾勒出沿途的很多的地标，确实是很有创意。 230天呀，游历了97座城市。 对， 哎呀，不用上班的日子真好。有没有这么感觉？我们230天呀都在直播间为大家做节目。 好，来小磊给我们介绍第二条。 第二条呢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一条啊。近一段时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志愿者服务队的学生们织了500条围脖送给了环卫工人，而织围脖的棉线呢是他们义卖报纸所得的。这项捐赠活动已经做了4年了。虽然志愿者们男生占多数，但是织起围脖来可是一点都不含糊，甚至有的男生织得比女生还好。 是吗？ 我们看一个视频啊， 看 这些男生呢是怎么这个巧夺天工织出这样的一个好看的围巾的。 周围嘛比较偏郊区嘛，然后有很多环卫工人，他们就是特别的天气寒冷嘛，郑州这边冬天很冷的，觉得可以给他们织条围巾，这也是力所能及的嘛。利用周末的时间去一些广场，然后进行义卖报纸筹来的钱，然后买的毛线，让我们就是之前会织围巾的学长学姐们带着我们在班级里边，然后就是给我们进行现场教学，然后让我们学会织围巾。我们部门男生吧占多数，大多数是男的，然后男生占一半多，然后他们织的围巾然后都织得很好，然后也挺快，有的比我们女生都织得好呢。 好的，欢迎回来。 刚刚我这个一激动啊，说错了词，应该是心灵手巧啊。这些男生呢，他们心地非常善良，然后想把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就用织围巾的方式去给环卫工人送温暖。所以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呀，我们的这个心一点都不冷，特别的暖。 是这样子的。好的，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三条呢，就是这个喜欢吃夜宵啊，小心胃病找上你。我觉得天一愿意吃夜宵吗？ 我戒了 就不在。 小磊呢？ 不是年轻的那会儿了。 小磊呢？ 我爱吃啊， 爱吃。 对， 因为小磊很瘦。 对， 他根本不 care。 我是最不应该吃的，小磊是最可以吃的，是吧？ 而且我其实也很喜欢吃夜宵，而且最近就是看那个金城武和周冬雨演的《喜欢你》。哇，那个里面就是尤其是那个泡面，说几分钟开始灌水，3分钟的时候开始把那个盖盖起来，1、2、3开始吃，什么这一秒的面和下一秒的面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后当时就好想吃泡面呀。而且这个喜欢你的整个的画风啊，就是全是美食的画风，就特别吸引人，你知道吗？就这个时候特别想吃夜宵，而且我在晚上吃。 人家演员其实并没有吃，你只是被剧情你就傻了吧唧你就吃了，结果你会发胖，我跟你说。 对啊，人家金城武还那么帅，就周冬雨还那么瘦，是吗？ 对。 所以这个电影里都是骗人的， 电影里都是骗人的。不过这个其实喜欢吃夜宵，我们其实家长也说了，晚上吃东西是对身体是就是健康不是很好，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夜宵，但是过度的饮酒或者是暴饮暴食会增加这个胃肠道的负担，甚至引起急性的这个 胰腺炎 、那研究发现呢，这个胃黏膜上这个上皮细胞大约是在2到3天就更新一次，太晚进餐呢会影响胃黏膜的修复，更容易患上胃病。 所以晚上吃夜宵不仅会发胖，还容易得一些胃病。 对，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吃一些热 清淡 热的东西。 但是夜宵还是算了吧。 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吃点热的来保护我们的胃，尤其是女生嘛。 对，前段时间我去吉林拍一个宣传片，然后当时已经很晚了，所以就在吉林的一个烧烤店吃烧烤，那烧烤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几个人吃了特别多。 东北的烧烤就是好吃， 真的好吃。 所以你就胖了两斤回来。 我想说的不是胖，我不 care， 没有没有，就是第二天胃就特别难受， 因为太晚吃东西了。 第二天九点半醒来的时候是被难受醒的，就是胃里感觉有胃酸特别多，那种烧灼感，然后就赶紧去吃了早餐才会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当时吃夜宵带来的一个不好的影响。 哇，确实是不应该经常吃夜宵， 所以我们还是要健康饮食。 对， 一日三餐不要多吃，也不要少吃。 对，差不多就行，而且要定点吃饭，这样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好处的。 没错。 好，那接下来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女神下午茶吧，这就是我们这个麻辣烫的全部内容。 一会儿见。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同时，你还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的直播，您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然后点击进入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没错，那今天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妇女室友天一，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天一。 小黄人天一。 对，非常开心，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能跟大家在这里面再次相会。 没错， 是的。好，那今天我们女神下午茶的这个主题呢是拜拜2017。刚才也说了，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 了， 同时呢，也是我们女神百分百这个 最后一期了， 这档节目的最后一期。没错。同时呢，在明年的这个女神百分百呢，也是延伸了另一个 全新升级。 对，另一个节目叫这个潮流梦工厂。希望大家也是 持续的关注 ，明天也会有这个直播的。 对， 那今天女神下午茶，我们先是聊一聊这个小时候记忆中的假期，这个 元 旦吧，元旦。对，先问一下天一吧。 我小时候元旦特别喜欢过元旦，首先他放假。对吧， 三天假期， 小时候好像是三天还是几天，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是就是只要放假就开心嘛。第二个就是那个在放假前呢会不上课，会开元旦的校新年晚会嘛， 对， 班级的联欢会， 而且每个人都会准备节目。 那倒也没有，老师会买一些瓜子糖果，每个桌子放一点， 对，就是， 然后大家一边吃，然后一边随性的可能叫一些同学上去演节目，然后班级还有布置的喜气洋洋的。其实你说看节目，学生的节目也不会多精彩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只要不上课怎么着都开心。不仅不上课还可以吃着瓜子喝着水，这更嚣张了。 对 不对， 就是特别兴奋那会儿。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所以说其实元旦小时候对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学校里面的新年联欢会。 对，我也是这样，因为我初中还是高中是那种文艺委员，就是平时特别不受重用，但是一到了元旦这会儿，老师就会把重任交给你，然后就会特别的兴奋，特别的紧张，就可以和大家一起，就是先把桌子改成那种 环形是吧？ 对，U 型的这种构造，中间的是表演区，然后那桌子就是可以摆上瓜子啊什么，一起来吃，然后一起分享，然后还会组织节目一起去表演。 对。 小磊有什么艺术特长？为什么会当上文艺委员啊？ 没有艺术特长， 长得漂亮。 好吧， 就是 那种 自告奋勇，知道吗？老师问，谁能当文艺委员，组织一下活动啊？哎，我也忘了我是举手还是干嘛来着，反正就是莫名其妙呗。 就是跟这个艺术是有缘分的， 应该是吧。 其实我觉得二位说的其实都是跟我们这个学生时期的联欢晚会是有关系的，就是印象当中的元旦。但是我印象当中的这个元旦是，我觉得是在家过，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不太爱参加学校的一些这些活动。 这就是传说中不太合群的人，对不对？ 不是不合群，就是喜欢在家，而且一到这个时候，我妈会包饺子吃，就是这个包那个酸菜馅的饺子。 你们元旦就包饺子吗？我们一般都是春节才包。 但是我觉得现在又不是就是像过去就是 对想包随时可以包 老一辈的那样子的，对，想包随时包，而且就是过节嘛，我们家过节都特别爱吃饺子，就是印象当中就是妈妈包的饺子，妈妈的味道。 嗯， 是这样子的。 其实说起吃饺子，也是很多地方过元旦那种同的习俗或者习惯。 是 真的有地方过元旦会吃饺子吗？ 因为这个1月1号嘛，是全世界各地都会去庆祝新年的到来，所以就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 对，不同的庆祝方式，每家也有不同的庆祝方式。但是我觉得咱们北方的话，其实就还好，就也不是说一定要 更注重春节。我觉得 对，也不是一定会说是要吃饺子或者怎么样，没有特定的特别的习俗。但是天一，你不是在那个南京读过大学吗？ 对， 你南方的有什么样的习俗吗？ 我在南京也是在读书嘛，我觉得元旦呢，就是商场都会那个各种促销开始了，然后就这一 在北方也是， 对，这都有点朴实性的。然后到那一天，所有的 KTV 啊，所有的这个就是娱乐场所都爆满，情侣们可能会相约看电影，然后同学们可能会一起去找一家自己喜欢的店，比如说南京的火锅店其实特别多。然后冬天嘛，天很冷，那一群人正好去吃个火锅，热气腾腾的，涮上点羊肉，然后蘸点这个蒜盐酱，然后大家聊一聊这一年的故事。我觉得那就是学生时期在南京印象中迎接新年的一个过程。 哎，其实我们这个可以当一个互动话题啊，欢迎在一直播观看直播的人啊，欢迎亚瑟进入直播间， 欢迎你啊， 对， 欢迎， 一起来评论一下你们的 印象最深的， 对，印象最深或者小时候的元旦都是怎么过的。 对， 我这个特意搜索了一下世界其他地方其他各国的一些习俗。 好， 这个英国呀有个习俗是争着打井水开门放旧迎新，就是在英国元旦的前一天呢，家家户户都要瓶中有酒柜中有肉，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余下的酒肉就会来年会贫穷。除此之外呢，英国还流行新年打井水，人们都争取第一个去打井水，认为第一个打水人为幸福之人，打来的水为吉祥之水。然后呢，在 这个打来的水是喝还是不喝的？ 还是要喝一下，是不是吉祥之水吧？ 对，没说这个。然后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后，英国家庭会把房屋的后门打开，将旧年放出来，然后打开前门将新年迎进来，有这样一个习俗。 哎，我想起来我也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啊，就是在今天晚上，今天不是辞旧迎新的这个夜晚吗？那个应该是个欧洲的国家，具体国家名字我记不清了。他们那天晚上啊，建议所有的人如果去那个国家的话，千万不能在晚上在街道上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辞旧迎新的方式是把旧的东西从楼上撇下去。就是比如说锅碗瓢盆啪扔下去，电视机不想要落扔下去。 真的还是就是一个 他们的习俗。当然了，我相信他们可能会象征性的扔一些东西，也不会真的把家当都扔掉。但是那一天在楼下我容易被砸到，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要出屋最好。 但这个大家不要效仿， 就是可能每个国家或者是每个不同的地区吧，可能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迎接新的一年的方法。而且我觉得新的一年，尤其在咱们北方啊，正好是属于冬季，因为马上就接临着春节。 对， 所以在这个假期可能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在为春节做准备了。 没错， 比如说会腌肉啊，腌酸菜呀、或者说是备一些年货啊，就比如说有些需要腌很久的那种东西，比如说买个杀猪肉啊，要提前先走油啊。可能很多人尤其是农村嘛，可能在这个时候农闲季节已经开始在准备了。 是的是的，就是农村确实是更注重这个春节。 是的， 那其实说到元旦呢，也是跨年嘛。 对， 所以 今天晚上啦。 对，就是今天晚上。我昨天问我同学，我说今天我们一起跨年，然后我们要干点什么呢？他说那我们就买点小酒，吃点这个 小肉 小熟食、就是、 我们今天不是刚说不要吃夜宵吗？ 没有跨年吗？放肆一下 啊！行， 然后他说 再说， 他说再看一个跨年晚会。我说啊，我说你还看跨年晚会？他说对呀、那个时候初高中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看这个电视，就是比如像各种卫视的这个跨年晚会、 对， 然后看各种明星表演，然后拿小本本记下来那个他们唱的歌，然后感觉自己赶上了时尚的最前沿。 明天有话题可以聊了。 对，有话题可以聊。他说这是他初中和高中最喜欢的、印象最深的一个跨年的方式吧。我想问问二位，你们的跨年，你们觉得这个最有意义的跨年，就是你理想中的跨年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一个我真实做过的吧。 好，好，好， 在大概两三年前的一个元旦， 嗯， 那天也是在台里面有相关的工作， 嗯， 然后呢，工作完事之后呢，我就找了几个，当时他们也是在台里面实习的几个认识的朋友，嗯、然后我就说，今天跨年了，要不咱们一起出去，大家玩一玩吧， 嗯， 然后我们就去了南锣鼓巷。然后找了一个，就是一个也是个烧烤店烤串，然后我们还走了那个那边很多那种小饰品街，然后我挑了三张明信片， 嗯， 然后我说，因为他们是实习嘛， 嗯、 我说可能明年你们未必还在这边实习， 啊、 可能你们就会找自己真正的工作、 啊， 还有人已经定下来要回到南方老家去生活了， 啊 嗯、我说这样，咱们写一下对明年的愿望吧， 好， 然后等到明年元旦再来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就是每个人写好的明信片交给另外一个人， 嗯， 我们再联系读一读当年你写下那个愿望，看这一年你到底实没实现，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写完之后都把自己的交给另外一个人，一年之后我们又把那个信件翻出来，然后又看了一眼，然后我还挺感慨的，因为只有我保留了，他们两个都给扔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当时自己写了什么愿望，但是我通过微信把那个朋友的当年写的这个新年的期望都读给了他， 嗯嗯， 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实现 了 多少，了然后他说嗯，基本实现了、 哦、 他当时希望找到命中的另外一半、 哦、 而当时在跟他联系的时候呢，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 啊，哇， 有种时间胶囊的意思啊， 有点那个感觉。 我突然啊，听一说到这个，我突然其实想到，就是陈奕迅有一年开演唱会的时候， 嗯， 他当时只卖就是对票一对的票，就是情侣的票。 啊、 他说这个呢只在一年前售，就今年售，然后明年的时候如果两个人不在一起了，就两个人都不可以看这场演唱会， 嗯、 就是必须要两张票一起才可以看。然后当时在他就是，开这场演唱会的时候，下面就有很多很多空的位置。 我想说，这样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会有空很多地方出来吧？ 但是 不介意呀、 啊，那 票已经卖出去了，钱是到手了，那这是可以的。 对啊，然后当时就是他在那个台上深情的唱了，就是明年今日、 嗯。 我突然就想到你这个，不是也就是过了、 嗯、明年今日 过了一年或者什么，然后开始就是读各自的愿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对，很有情怀的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是不是一会儿我们可以在节目最后，我们也许一个2018年的心愿， 啊、 然后等到2018年的 说出来，是不是不准 说出来就不灵了？ 我们说自己的愿望嘛，2018年的时候看看我们的愿望是不是能实现，我们私底下再联系联系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小磊呢？小磊， 我觉得我这个心中最理想的跨年的方式适合去德国 啊， 因为我刚刚查了一下那个就是各国的。跨年的风俗哈， 嗯嗯， 德国会在新年钟声敲响前爬到椅子上或者树上，然后 小磊喜欢爬树 吗？不是，你不怕摔了吗？ 先听我说完。 好， 然后呢，在12月31号的午夜，绚烂的烟火会照亮星空、 嗯， 就连放烟火的这个感觉就像星空一般。所以我的理想的那种跨年的方式，就是和自己爱的人，就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不是，就是爬到一种矮矮的屋顶上，然后两个人就欣赏那种焰火， 哦、 然后数着倒数，迎来新年，有一点， 然后再给上对方一个甜蜜的拥抱和亲吻。是吗？ 不是，也可以是情人和朋友。 嗯，好吧，相互拥抱总是可以的。 我觉得你爸妈应该不会跟你爬房顶， 我爸可能跟我爬树。 有点冷啊，有点危险。 哎，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小磊这个幻想当中的这个跨年的场景吧，也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作为小女生都希望有的这样的一个跨年。 嗯、 对，作为小男生也很写的这个浪漫的气氛 也 非常好， 是 也 不错，就是有烟火啊，真的，我觉得跨年嘛就一定要有烟火， 对，总是要跟平常不一样。 对吧，然后热闹的人群， 没错，就是很期待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哈， 好， 我们下半段接着再聊关于2017的回忆，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热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今天的主题啊是有关回忆2017年这一年，我们的主题呢是拜2017。其实，在这一年当中，很多人的这个长相啊，或者是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昨天啊，昨天在朋友圈，大家一定都会注意到流行发18岁时候的照片。我们今天三个人呢，也带来了我们三个人18岁时候的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天，看来看一梦的吧，看一梦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梦18岁时候的样子啊。 OK，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好， 听到了。这是一梦18岁时候特别的青涩啊。 不是，天一不是说我这个特像女混子吗？ 是那种刘海是吗？然后呢，是天一的，天一这个呀变化真的是很大， 天一 很大， 是 我感觉认不出这是同一个人， 是吗？ 有差别那么大吗？ 我当时，但是我记得我和小磊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还觉得天一更适合胖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是天一那会儿18岁的时候很凶，一点都不萌， 对啊， 就是特别 就很萌，对，现在这样很可爱。 那最后看一下我的好啦， 好， 其实我的变化还挺小的。 你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一个刘海。 对，我有一个刘海，然后。当时真的是不会化妆，什么都没有去改变，但是现在化眉了呀，或者是打睫毛膏了等等。 好，小磊，你看好，可以。 那我们看完照片之后呢，就要请这个现在已经长大了的一梦跟天一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好， 今天要给大家唱什么歌呢？ 要唱什么歌，天一？ 因为爱情。 哦，当然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爱情，只是纯洁的友情。只不过想到这个男女对唱的话，就是想到这首歌， 成熟版的一梦，天一版的因为爱情，到底是比较让人陶醉呢，还是我想关掉话筒呢？我们来期待一下啊。 好， OK 吗？可以放吗？ 给几秒钟的准备一下。其实这个18岁的昨天开始盛传18岁照片，是因为啊，这个2018年来临之后，所有的90后都已经18岁，都已经成年了，所以大家用发自己18岁成年那年的照片来纪念自己的18岁，也是一种让00后能够成为时代主流的一种期盼和期待吧。二位的这个歌可以了吗？ 可是我们的这个耳机里没有声音呢。 是吗？ 对， 小磊那边的 现在呢？可以吗？ 小磊，你的那个话，那个电乐可以推下来。 好的。 哎，现在好像还是没有声，没有吧？ 没有伴奏。 对，没有伴奏。 那你们清唱好了。 啊，好，那我们 好的， 好， 先是男生是吗？ 对。 给您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啊，还是我， 还是你， 这个太高了。好，我以为你要结束了。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往。 好听好听好听，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一个成熟版的 也算是送给各位听众的一个小小的新年礼物啊。嗯， 虽然没有伴奏，但是还能感受到你们的这个心意最重要。好的，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直播台。 哦，这个 OK 吗？刚才唱的 OK 啊 OK 啊。其实刚刚有一点点伴奏在我耳朵里。 是吗？ 对， 点点， 你们可能比伴奏稍微快了一点点。 哦， 但是总体还是很好听的。 哦，是这样子的吗？ 对。 但是我们听不见，完全是听不见那个 声音。很清脆，好听。 对， 就是想通过这样一首歌曲把我们2017年的一种祝愿送给大家。虽然我们唱的是爱情，但是我们其实希望就是不管这个节目是否明年还有，希望我们的听众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青年广播的所有的节目，也希望支持在新的一年新的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新的信息。 那感谢二位的演唱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收下这份他们来自非常内心的心意的一个份新年礼物。 是的，我其实还是想跟两位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女神下午茶，就是2017，因为我是到后面才跟小磊一起搭档主持。 是的， 所以前期的话还是让我们小磊自己先回顾一下吧。 其实前期我用一个词来说呢，就是迷茫。 迷茫。 对，就是因为没有搭档，然后就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去想或者自己去置办，所以有一个感觉呢，就是有点手足无措。然后呢，结果 对，因为我们小磊也是就是刚上大三嘛，刚上大三， 当时是大二下学期， 大二下学期，对，所以小磊还是很稚嫩的啊。 对，所以有很多不足，还请大家多多原谅。我以后一定会努力提升自己啊。然后后半段就是非常感谢天一跟一梦姐，就是能给我这样的帮助，让我一次次在节目当中提高自己，然后给了我很多的自信心。所以呢，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帮助我。 其实没有，我们都是在共同进步啊，对不对？这个是小磊的这个下午茶的一个回忆。其实我和小磊的这个下午茶回忆，还是因为我们就是做节目的话，都是会提前将近半个小时进直播间嘛。 对。 但那次的话，我和小磊可能是有一点点迟，当然也是准时的进了直播间，只不过比平时的话要就是匆忙一些。 对对对。 那次是我们就是打车， 对，路上有点出事故了， 就是拼错，就是点成那个拼车了，要先送对方。当时已经到了国贸那边了，然后我们两个 在 骑着自行车， 九月份 特别热吗？ 对，我记得特别晒，特别热。 啊，那 拿了一把伞， 对对对，那应该是九月份， 对，连伞都顾不得打， 对，连伞都顾不得打，然后我们就直冲着进了直播间。就那一次的回忆还是挺难忘的，我们两个就是骑得飞快， 对对对。然后当时黄金梦有点不舒服，记得， 对，我有点不舒服，我也忘了我为什么不舒服， 就是脸色还比较苍白。然后我们两个为了能够及时赶到直播间，就每人开了一辆车子，然后奋力的在马路上奔跑。 对，当时我们两个想，我们能要有一个摩托车就好了。 对对对，看到过往的汽车、摩托车啊，好羡慕。 是，这是我们两个就是女神下午茶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回忆。 是的， 天一呢？ 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我的回忆可能不仅仅是女神下午茶，因为常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一定知道，我是每一个周六、周日、每一个周末吧，都会出现在女神百分百节目当中。周六跟大家分享美妆的知识，那周日呢就跟大家分享下午茶不同的话题。然后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 站在坐在话筒前去表达自己的人。 嗯， 但是在十几年前，应该是11年前，准确的说应该是14年前，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在学校的广播站里能有一档自己的节目。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经历，让我对话筒前这种感觉特别情有独钟。可是11年过去了，我已经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跟我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今年2017年，一个特殊的机缘，然后就像开场讲的，因为我今天这身衣服，在2016年的那个春节，然后让青年广播的一位同事注意到了我，我才有这个机缘走到了女神直播，女神百分百的这个直播间。所以这样一年的过程下来，我特别特别感恩，我觉得我终于圆了自己11年的一个梦想，终于在话筒前可用声音跟我们的各位朋友进行交流。 嗯， 所以你问我什么是最难忘的，在我看来每一期能够坐在这里面都是很难忘的。我也特别感谢这一年一梦和小磊这样给我的机会，让我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可以很放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也是把我最真心的感谢送给二位，也希望在明年你们都能够找到自己新的方向，并且能够顺顺利利的。 这是 昨天你已经祝福过我， 今天 环节 今天就是主要是祝福小磊就好。其实小磊确实是因为其实2018到2017年的这个跨度对于我来说是就是马上要毕业了，面临着毕业。对，当然小磊也快了， 对， 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总会来到的。 对，总会来到的。所以也是祝福小磊在剩余的这一年吧，也是这个希望你学业有成， 好， 然后再加上 我会牢牢记住的。 对对，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 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要跟小磊学一下做饭的。今天中午我们三个一起吃的饭，对不 对？ 对， 今天中午我们三个在一起聚了一次餐，在我的家里面，小磊今天是主厨，做了4菜1汤。 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一桌菜给三个人吃。 对，以前我们在节目中总是调侃小磊啊，说小磊特别喜欢做菜，我们说看着好像看着不是很好吃的样子。今天我们用事实来证明了一下，看着的确是不怎么好吃，但是味道吃起来其实还不错。 我这是不是卖相，我是卖这个味道。 品质， 对，就是这个做饭嘛，哎呀，女生都会慢慢学会的。 嗯， 就是天一哥刚刚说了，就是他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度过，但是我觉得我们俩也是特别感谢天一。 对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俩就是知道的太少。 对， 就比如之前的金庸啊，或者是说琼瑶的剧，都是天一给了我们。 就是我们可能是在这个年龄来说，可能知道的只是一些表面和皮毛。 对对，皮毛。 对， 但是天一这个饱含， 你说满腹经纶是吗？ 满腹什么呢？ 满腹诗书气自华。 满腹吃的。对，然后就给我们很大的知识支撑，才会让我们的节目顺利的完成。所以非常感谢天一的帮助。 是的， 我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再次以这样搭档的身份出现。 一定会， 我想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感觉特别的命运的神奇，也会感谢这一年大家的相处。 对， 但不管我们未来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的友谊会继续延续下去。 那肯定的，那是这是必须的。 我们三个人一起坐在这儿这几个月就是一种缘分。 对， 你们还记得第一期是什么吗？ 第一期 就是我们一起的第一期， 我们一起。 其实我努力想想，我本来想看一下回放找，但是我还是想起来，但我还是没有想起来。 我想想， 有印象吗？ 应该是聊学生时代的一个尝试，你印象中大学生活。但我那期一梦在不在我也记不清，但是跟小磊应该是那一期。 我努力想，就是没有想起来我们的开始。 我说我也是，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蒙圈。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期嘛，对吧？小磊印象最深的一期是哪一期？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聊那个夜宵的时候。 哦，有一次那个大学生晚上都要吃什么那些。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你做了个小牌子，然后一项一项的揭晓大学生最爱吃的夜宵有哪些。 就是那一期能够就是能够想出我对这个节目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心思吧，就是会想方设法的让这个节目更完整一点。 对， 就是这样。 一梦呢？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就是金庸和琼瑶那两期吧。 嗯 嗯，就是 因为思想的碰撞。 就是听我讲了一堆关于他们背后的八卦故事是吗？ 没有，也不是八卦故事了，就是我觉得天一给我们普及的这些知识我还是很喜欢的， 就是能够让我们听进去，然后特别想去重新学习，向天一学习。 对， 嗯，你们过奖了。 这不总是夸你。 对， 这个是实话 吗？对啊。那天一呢？ 我印象最深那一期好像是小磊没有在啊，是我跟一梦。 嗯， 我跟一梦，我们当时在周日做了一期，女神与民谣，请来了我的一个老朋友，一个民谣歌手。 嗯， 他也在直播间为我们带来了两首他自己的原创歌曲。 嗯 嗯， 然后那一期节目，可能我们不能说做的尽善尽美，但是我们通过歌声来了解了民谣，也了解了彼此的故事。我觉得那是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一期。之所以这一期深刻，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 嗯， 就是我跟那位歌手认识，其实也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认识的。 对， 只不过几年前这个直播间还不是青年广播，是北京爱家广播的时候， 嗯， 我们俩同时作为嘉宾就出现在现在一梦给小磊坐的那个位置上面。他弹着吉他，我们俩一起唱歌。然后当时我就说，如果有一天我能邀请你来到我属于我的一档节目该有多好啊。尽管现在没有一个属于我的一档节目，但是那一天还是非常开心能把他请来直播间，我们再续前缘，嗯，又一次能够做节目。所以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期节目吧。 嗯 嗯, 嗯，就是能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找回当时的那种感觉。 对， 嗯， 对，哎呀好棒啊。 对，就 是，对，我印象也特别深，他当时唱了两首原创的歌曲。 对 啊，真的巨好听。小磊，哎，下次一定要给你听一下。 其实现在想这样回想的话，有很多很多期都会让我们很难忘。 对， 但我觉得如果再过两三年或者是五年之后，最难忘的应该是今天这一期。 对， 就是一个告别的一个期。所以可能想不起开始，想不起最好，想不起最坏，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想起最后的那一期。 嗯， 就是有一种舍不得但是又必须和大家说再见。 对 对，尽管女神百分百节目可能我们没有把它做到最完美， 嗯， 但是希望曾经听到过我们声音的这群朋友们， 嗯， 如果你们在其他平台上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声音，听到了我们的名字，请记得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坚守。我们希望未来仍然用我们的声音去温暖所有听到我们声音的朋友们。 是的，即使2017要结束了，在这一年当中大家肯定有很多想感谢的人或事。 嗯， 我们的秘密花语呢就来聊一下，2017你最想感谢谁。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嗯， 那我们的秘密话语呢就是来聊一聊2017要结束了，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呢？ 嗯，先问我们的嘉宾天一吧。 嗯，今天既然聊了那么多我跟女神百分百之间的缘分， 嗯， 那我就要感谢一下当初能够给我创造机会的那个朋友吧。他其实大家明年在北京青年广播也会听到他的声音，就是他也是主持人张悦。正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很巧的机缘，让我结识了一梦，也因为有结识一梦这个缘分来到了女神百分百，最后现在在周日也能跟大家来聊天。 嗯， 所以我有这样的一次跟话筒亲密的接触，我要感谢他。虽然我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他是不是在听，但是我想把我的祝福送给他。 嗯， 我希望2018年祝福张悦你能够找到自己新的方向，然后努力工作，身体健康，2018年你能被好好的善待。 哇，我要回去艾特他一下，听一下这个节目。 好， 特别感动。可能张悦也没有想到自己当时的一个决定会让天一哥现在如此的这种带有情怀的去 对 跟他说一些话。 对，小磊之所以叫我天一哥，叫一梦姐，其实跟我们三个人之间还有个很特殊的缘分。 嗯， 我们都是你们两个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而我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而在中国传媒大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对比自己年长的人都喜欢称为师哥师姐。 嗯， 这种师哥师姐的缘分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说我们广院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 是的， 然后我们在这档节目中呢也很想圆的把这份传统延续了下来。 对， 嗯，就是天一比较就是想感谢的一个人。 嗯， 小磊呢？ 我觉得 想来想去就不感谢什么家长啊爸爸妈妈什么的，我觉得最作为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是想感谢听众跟观众朋友们。 嗯， 因为我是比较年纪小，阅历不够深，就是很多时候说的话就是层次太浅，然后可能就是没有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视觉听觉上的一个感受，所以能大家能够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还是挺给我面子的。特别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能够一直支持我的这个女神下午茶。 嗯， 然后我也会一直好好努力，争取改掉以前的所有不足，然后努力的提升自己，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小磊好像在做检讨一样，你知道吗？ 这个年终的 思想汇报， 但也是挺想说的一些话。 好可爱。还是很棒的，我觉得小磊就是还是进步了的。 谢谢。 希望未来我们再次听到小磊的声音的时候，那是一个脱胎换骨更加成熟稳重的你，好吧？ 是的， 我一定会努力， 他一定会的，我相信他。好，那我其实我最想感谢的人呢，是就是哎，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 会听过这个观点， 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在这里其实要感谢就是一些朋友吧，一些朋友，然后如果就是其实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的话，我是不会成长的。对，是要感谢他们。同时呢，也希望他们以后的日子呢，也是希望他们过得好吧。然后这是要感谢他们的。其次呢，就是要感谢我们的女神百分百，还有我们982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出生的机会和上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其次也是要感谢我的搭档天一，还有这个小磊呀，还有我们这个女神所有节目组的其他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导播老师等等。 我感觉这是像得了一个奖，然后 所有人都谢了一遍， 获奖感言。 对， 先提前练一下嘛，没准哪一天就得奖了， 对 不 对？ 不过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啊，大家这一快一年的当中都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的， 是的。 所以这个在这一天吧，我们也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也是希望大家在2018年的时候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顺顺当当的。 哎，那我们是不是在节目最后每个人许一个小小的愿望吧？ 好， 马上2018年要来了嘛，谁先许啊？ 要说出来是吗？ 这样吧，从我们小的开始吧。 年纪最小的小磊先说。 小磊开始 说出来吗？ 说出来呀， 说出来吧， 让我们共同为你见证。 可以许几个愿望？ 一个就可以了，你要许多少？ 一个啊，一个好 少， 好吧，不限数量，但是有时间要求，你赶紧说吧。 好的，我需要这样吗？ 虔诚一点， 对，生日蜡烛吹一样。我希望能够在2018年能够增强我的专业的基本功，能够让我自己的很多的毛病都改掉，比如在想读书想学习的时候选择了去玩，比如在想早起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在被窝里躲着等等，这样的一些懒惰或者是不好的毛病。然后希望2018年能够给我一些收获吧，因为2018年很快就要面临找实习工作的这样的处境了，所以希望一切都能够顺顺利利。不过这一切希望呢，还是要基于我的努力之上，所以我希望自己2018年一定要努力，不能再玩了。 好， 就是给大学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好，那我吧，该我了。这个我没有那么正式啊，但是我确实也发自内心的想许这个愿望。首先就是因为我说了，2017年到2018年的这个整个跨度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人生的转折，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要步入社会了嘛，所以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明年毕业之前就可以找一个自己比较心仪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目前来说。其次呢，就是希望我以及我的家人还有我爱的人身体健康，这是因为身体健康嘛，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你身体都不好的话，做什么都做不了。这是第二个愿望。第三个愿望呢，就是希望我可以 早日成家。 遇到自己的真爱白马王子， 对，早日成家，是的啊，越来越漂亮啊。 好多愿望。 希望可以成真，天意记住了吗？等明年的时候你可以问问我有没有成真。 嗯，好， 这么 有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有没有 一定要爱越来越漂亮放第一个吧。 有没有遇到自己最心爱的人？ 这么多愿望肯定会成真一个的。好，我问一下天意。 好吧，我就用最快的语速把我的愿望说出来。首先我愿望也蛮多的，我希望所有正在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我祝你们在2018年都能被2018年善待，你们都能够开开乐乐、开开心心的。然后我呢，第二个祝福，祝福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吧，包括今天我们的两位主持人，我希望你们2018年都能够心想事成。然后最后一个祝福是送给我自己，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吧。不管明年我还有没有机会在广播中用声音跟大家交流，我希望我在其他的平台能够继续坚持我自己的这份理想。希望若干年或者说是任何时候，如果各位朋友们你们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请记得这个坚持梦想的人叫天一，他一直希望有天用声音去感动你们，这就是我的2018年愿望。 好，很棒，太感动了， 非常感谢天意啊。同时呢，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女神百分百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是 画上了一个句号，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就是我们三个真的是给这个节目画上了一个句号，完美的句号。 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说再见，也是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982，明年也就是从明天开始，明年的所有节目，因为我们有全新的节目给大家奉上，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好，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呢到这里也是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 大家。那接下来的节目是活力榜，请大家继续关注。 对， 再见啦， 再见， 我是音梦， 大家新年快乐， 这是小磊，这天一，好的， 再见女神百分百，再见2017， 大家 拜拜， 新年快乐。 甚至到底发生了什么？迷雾里。